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又嚟到星期一一剧之本嘅时间啦，有我 Winky 赖慧玲同埋阿初黄晓初嘅。 Hello, 阿初你好， 你好，你 好。好啦，阿初，今日咧我哋就讲好有趣喎，呢个题目系近期嘅热话啦。 是吗？是什么热话？ 好像突然间有政治。其实呢我们都是讲剧本的。但我们今天的剧本呢就是讲电视剧的剧本。 是没错。 啊，即是电视剧在近年的趋势就可能被人说啊质素低啊，又或者永远都是一定见到有些某些特定的场口啊，例如是结局一定是宵夜食啊，中间一定会回家煮面啊，即是这些这样的情节。那你觉得现在呢其实社会对电视剧的看法是怎样，或者你自己对电视剧的睇法系点样呢？ 我真系唔够胆讲社会对电视剧的睇法系点，我唔能够代表个社会。但系我自己好老实讲，睇电视嘅，不论系因为个先天嘅因素，我自己忙咗啦，就少咗睇电视啦。再加埋佢令到我觉得吸引而我要去睇，都系相对地冇以前咁多嘅。我谂其实最主要系因为我自己忙咗係最主要嘅因素啦，即係你冇咁多嘢做，你屋企電視有一樣嘢佢好先天嘅就係、是，如果佢係一個免費嘅電視台，你冇嘢做，你第一樣嘢諗就係開個電視啊。點解啲人食飯以前話電視送飯咧？因為你冇特別嘢做嘛，你想有啲聲咁，你就一係收音機一係電視。咁而家收音機真係好似我哋呢啲咁樣啊，接近沒落噶啦，係咪？ 唔係，我真係好中意聽收音機。 唔係都中意聽收音機，特別因為有某啲情況啊，即係譬如你喺公司做緊嘢啊，你唔會有時間望住个电视机嘛，但系有啲声或者通过嗰个声音，你可以听到啲嘢，而你又做紧某一啲，即系可能系好啲 routine 嘅，你可以听噶嘛，但系你唔可以睇噶嘛，所以佢依然有佢嘅价值。咁但系电视咧个情况又系有一样类似嘅，就系、是、你唔需要特别俾钱嘅一个娱乐啦， 系 咁你就开住部电视就可能系有一啲唔同嘅嘢你可以接收到。咁但系因为近呢即系我都唔知道叫过几多年啦，就系、是、因为系啦呢排啦，近来啦就开始有 internet 啦，系咪咁啊？有互联网啦，我哋接收到嘅资讯多咗好多，香港又多咗好多啲收费嘅电视台，咁嗰啲收费嘅电视台亦都有一啲唔同嘅制作，唔好讲话制作啊，就当系买翻嚟噶啦，即系一个转播权。咁你已经系我哋个选择越嚟越多，咁咪变相啊，电视台、电视节目或者系电视台做嘅 drama 一啲戏剧节目咧，系辗转到个情况系越嚟越难做啊！香港有一个几惨嘅情况，咁最近都非常政治性啦，就系、是、因为我哋确确实实其实免费嘅电视台得两个， 系 加埋英文嘅先得四个，就系得咁多噶啦。咁如果你话有啲人系完全唔睇英文台嘅，咁你已经系得翻两个噶啦。咁再加埋，如果有一个电视台，基本上你系唔想睇，再加埋想去执嘅话，咁其实你系得翻一个。咁你喺冇选择嘅情况之下，咁点样依然可以留住啲观众咧？都系一个好难嘅 task 嚟，唔系你话诶我冇选择，就等于啲人要睇你，你都一样要做好啲人先会睇你嘛，啱唔啱？ 系啊系啊。 所以就其实都唔系容易做噶。咁好啦，得一个电视台啦。咁点解我哋由早我谂廿年前已经开始噶啦，香港兴起日剧啊，近年啊兴起韩剧啊，点解会咁啊？因为日剧、韩剧有一样嘢同我哋先天性好唔同，又或者系美国嘅、欧洲嘅一啲戏都系咁啊，就系佢哋啲电视剧咧，一个礼拜播一集。 系 嗱呢一个我觉得好紧要啊！一个礼拜播一集咧，变咗第一佢有多啲时间做制作啦，同埋佢好多时咧，佢系拍咗一个佢哋叫 season 噶嘛，系咪？ 系啊系啊系啊， 一季拍咗一季，然之后播一季，咁得就继续，唔得就 即系睇一个反应好嘅时候就会继续投资落去啦，唔好嘅时候就真系得一季就冇咗噶啦，好多都系。 咁你谂下，佢哋相对地可以投放嘅资源同埋时间系多好多，但系我哋香港电影系廿零集、卅集啊，咁样有啲长啲，我哋六十集嗰啲咁样啦，系咪先？你谂下，你点样拆散佢每个礼拜播一集咧？最惨系咩啊？最惨系你如果同时有咁多个唔同嘅剧集，咁个电视台嘅资源好难做啊，所以。早我谂都唔系早几多年啦，系自从有电视台开始已经辗转慢慢开始有呢样嘢，就系、是、一啲叫 situation comedy， 系一啲处境喜剧啦。 你如果睇外国咧，好多时咧系啲场景嘅添，即系冇外景咁滞嘅， 即系老友记嗰啲 系啦，佢 friends 啊嗰啲，完全系场景嘅。咁咧就佢可能咧每个礼拜都系一集， 但系佢哋好似有现场观众添啊。 有嘅，有啲系有现场观众啊。咁你见到人哋系点样可以做到有现场观众啊？要好多嘅排练啊。 嗯，系啊， 因为有现场观众，佢需要排练添啊。你点样每日做一集啊？好难每日做一集嘅。我记得嗱，我希望我资料上冇讲错啊。台湾著名嘅导演啊赖声川啊，佢曾经有一段时间喺台湾嘅电视台系做咩咧？就系、是、每一日就同佢嘅演员咧就一齐工作，朝头早翻嚟一齐睇报纸睇新闻，睇完之后下昼就开始排戏，然之后夜晚就演出电视台。 嗯， 电视台我唔知道系咪现场定系录影咗之后， 但系即系嗰个形式都好似电视剧咁样，有关联嘅。电视 台播嘅，每晚可能都系嗰啲特定嘅人物咯，即系好似嗰啲典型嘅嗰啲叫系啦，嗰啲叫 situation comedy 啦，嗰啲处境喜剧就系佢哋用嗰日嗰啲咁样嘅时事啊，然之后咧就佢哋砌嗰晚嘅演出。我确实真系唔知道系每日都有，定系每个礼拜一日啦，定还是系点样？但系佢哋个演出模式就系朝头早翻嚟。对住份报纸，对住啲新闻，跟住下昼排，然之后夜晚就演出。 哇，好刺激喎、 啊！好刺激啊呢件事。咁但系佢哋嗰阵时系做得相当成功噶。咁但系而家香港有冇人够胆咁样做咧？即系我 难啲啊，其实 我谂真系好难啊。 系，因为我都真系认真谂过呢啲，但系可能喺处境上面都唔系容易做得到，即系可能要好多方面嘅配合，而且咧可能电视城一日已经系好忙，未必咧有呢个资源去调配到。 但系你又试下调翻转头谂，嗱，我哋而家讲话，哇，佢哋咁样做好难做啊，嗱，佢仲要即系佢有一个题材噶嘛，就系、是、时事啊嘛，攞住某啲时事，其实你睇下坊间系有啲类似嘅发生紧噶，电台节目有啲咁嘢噶， 嗯， 系嘛， 嗯、 每一日朝头早几个人围埋就攞开报纸揭开就讲。就讲嗱，咁佢讲啊冇乜，唔需要谂一个好有铺排嘅剧情咧，佢相对地容易啲。但系你要佢真系做一个戏好难。好啦，咁电视台有冇做啲类似嘅？有，我哋睇紧嘅处境喜剧其实系类似嘅嘢咧。你谂真啲，佢点样可以做到一个礼拜做五日，每日有一集？即系我当你电视台系五日或者六日嘅工作啊，啲演员，你基本上系每日要拍一集电视剧出嚟。 系啊， 拍一集都不得止。是要写埋剧本喎。 是啊。 要剪埋是做好多嘢喎。 是啊，其实唔容易㗎。 绝对系唔容易。咁你諗下其实系难度系相当之高。特别系呢啲咁嘅处境喜剧呢、嗯、其实真系每一日要出一个剧本。 是真系要。 每一日嗰啲编剧返到屋企就系可能系个编审或者系大家一起傾咗啦我哋而家做呢条桥啦。因为我哋条桥呢而家就啱啱咩季节嘛。咁我哋就用啲而家时下讲緊嘅嘢用一啲嘢然之后就做咗一条大桥出嚟，就然之后分几个编剧，你就负责写呢场，你就负责写呢场，然之后翻嚟冚翻埋佢，有啲乜嘢要改动嘅话就砌翻埋 ，OK 开始拍，一日之内拍晒。你谂下，点解嗰啲处境喜剧绝大部分都系场景嘅，然之后佢夹夹埋埋就可能一个礼拜出一次外景就拍晒佢，出几次外景就拍晒嗰啲嘢就摄翻落去，因为唔多噶嘛。 下个礼拜嘅外景啦， 外景嗰啲唔多噶嘛，同埋点解你会见到成日都系喺屋企个楼下或者公司个楼下？因为嗰个位置我每次都翻去，然之后喺嗰度一次过就拍晒成个礼拜嘅所有 shot 噶啦嘛。 系 即系佢哋希望系咁样处理，就可以减省佢哋嘅成本。嗱，我唔认为呢一个系真系好差好大问题，因为每一个人做嘢都会正常会咁嘅。我要想办法令到我做紧嘅方便咗，又 keep 到一个合理嘅质素。咁当然啦，突然间希望可以做到啲好嘢，我突然间去做一啲嘢，咁当然我哋大家都想啦。但系呢一个确确实实系有一啲嘅实际嘅一啲点讲啊，叫 constraint 啊，即系一啲嘅掣肘，令到我哋唔系下下都可以如我哋所愿咁样，所有嘢都做到最大最 grand， 要求最好嘅，集集都唔知飞去边个国家咁，冇可能噶嘛，系咪？ 嗱，但系其实依家咁讲咧，我谂我哋最需要咧就系，可能我哋有一个例子攞出嚟讲下。我哋今日咧就讲下一啲电视剧嘅剧本，好，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就讲下一个电视剧剧本啦。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继续一剧资本嘅时间，继续有我 Winky 同埋阿初嘅。嗱，阿初，我哋今日咧就讲一个电视剧嘅剧本啦。咁不如咧就讲一个 即興啲啦，就因為都 run 咗好耐，做咗好耐，有我諗有兩年時間嘅《愛回家》，好嘛、 啊？有兩年㗎啦，原來 應該有啦，因為佢而家已經做到成四百集啦。 係 咁，所以我諗今晚應該係啱啱好四百集。 哇！ 係啊，應該係啦，已經係。咁、okay. 所以不如我哋就攞集嚟講啦。咁我哋攞翻我哋有得重温嘅各位聽眾咧，都可以上翻網去重温。不如我哋就講上個禮拜三嘅一集，396集。紫妮的蟹宴啦、 啊、，OK， 阿秋你有睇啦， 系啊，咁我哋有做功課噶嘛， 系啊，咁嗱，你睇咗紫妮的蟹宴，又或者我哋普遍講，你覺得《愛回家》呢一個劇目點先？即係你做功課，你有冇睇曬三百幾集先？ 咁我話我有，我應該係呃你啦。咁三百幾集要睇曬真係好難啦、啊。咁但係我耐唔耐都有睇嘅，因為咧佢除咗係夜晚應該係7:00-8:00會播一次咧，每晚去12:00嗰啲好似會重播一次嘅。 嚇！ 系啊，咁所以咧，我每一晚咧咁啱收工翻屋企咁上下時間咧，就可能會睇到啲啲。 哎，好辛苦你做嘢做咁夜噶。 唔係啊，嗰、那個時間係我啱啱翻屋企準備開始繼續做嘢咋。 係、哦、啊， 通常 我通常瞓咗噶啦，所以我真係唔知夜晚會重播。 咁、okay, 啊，12:00佢會重播一次。咁我有陣時就會立到啦。咁點解咁啱我睇咗呢集？其實就係我翻到屋企咧，就啱啱係播緊，因為佢個節目係半個鐘啊嘛。 嗯嗯。 咁佢就啱啱係播緊廣告，就係、是、做緊下半節嘅。咁、 okay. 我係睇咗下半節，然之後先至上網睇翻上半節嘅咁、嗯嗯、樣。咁就平時都係咁啦，耐唔耐會睇到啲唔同嘅集數啦。大部分咧，其實你如果講話個故事嘅內容啊，基本上佢都好工整啊。 係， 佢每一集嗰個故仔，佢喺半個鐘之內要講一個事件，佢都係好清楚咁樣交代。哦，而家係發生緊咩事，有啲咩問題，點樣解決，到最後點樣，即係一個基本嘅起承轉合， 嗯， 係有嘅。呢、 嗯 這個係每一晚都好肯定。 但我想問，需唔需要都幾了解佢哋當中嘅角色啊，先至可以明白呢？ 我個感覺就好似唔使 嘅，嗯，即係嗰件事件係重要啲嘅。 我認為係，唔係咁當然嗰啲角色嘅前設有啲嘢你知道嘅話，應該會容易跟。 即係可能佢係兩兄妹嚟嘅，可能佢兩父女嚟嘅咁嗰啲。 又或者係有某啲人有某啲特定嘅背景嘅，咁嗰啲咪會你需要知道，或者喺某啲特定嘅情況之下，佢呢啲背景會幫到手咯。即係譬如佢係律師嚟嘅，佢係師爺嚟嘅，佢係啱啱嘅學徒嚟嘅，佢係負責搬運工人嚟嘅，佢做一間嗰啲賣二手嘢嗰啲或者是收藏古董的咁样，即系你知道呢啲咁嘅背景，当然令到你明白佢做紧嗰样嘢，或者点解佢而家要面对嗰个难题系一个难题，而系一个有意嘅难题咧，对佢嚟讲。咁所以呢啲嘢就大约要知道嘅。但系咧，因为呢啲咁样嘅而家呢个爱回家咁样啦，呢个处境喜剧咧，佢每一日都要出一集啊，咁变咗佢好多时都要谂一啲唔同新嘅元素，又或者坊间最近有啲乜嘢流行嘅主题咧，咁佢都要尽快好快。要反應好快就可以出到一集，可以用到嗰啲咁樣嘅題材啊，用到嗰啲咁樣嘅主要嘅事件啊，然之後用落佢哋嘅劇集入面。咁呢個都係佢哋其實你可以見到佢哋嘅編劇其實反應相當快嘅，因為 依個396集都幾 hit 噶，係講蟹宴食大閘蟹咧，都係近來好 hit 嘅一個話題啦，好多人都食緊啦， 係啦。所以就係你見到佢而家已經講到嗱，當然啦，佢拍嘅時候，我相信佢都有鋪排，就係話喺個劇集入邊，佢有講到話。都已經是季尾了，接近冇得食咁滯啦。咁、其實係我唔知佢係咪早兩個禮拜或者早三個禮拜拍噶啦。 係，即係最熱嘅時候拍啦。真係 見到佢都要係有一個咁樣嘅 planning 噶啦嘛，即係已經要鋪排定，佢要諗定啊，去到幾時會播啲咩？咁呢啲係我哋即係唔係一個純粹嘅編劇上嘅技巧，係成個行政上嘅複雜啊。即係我哋都應該係值得去欣賞，值得去睇人哋做咗啲乜嘢。 係啊，係啊，係。嗱，咁講翻咧，就係396集呢個《紫妮的蟹宴》啦。咁啊。不如我哋试下讲个故事俾一啲可能冇睇到嘅听众听下先啦。 系啦，咁我哋首先就讲一讲究竟个故事发生咩事啦。咁第一场就系、是、一开始咧就系、是、由阿刘丹饰演嘅，应该系一个叫爷爷辈嘅角色啦。咁系同啲朋友就喺呢、這个应该系嗰间律师楼个故事入边嗰个主人翁咧，有好多都系一间律师楼度做嘢噶嘛。 系系 系。咁就喺嗰、那个。我哋唔知點解佢哋喺個律師樓嗰個鏡天嗰度啦，點知佢哋約埋喺嗰度啦，唔好問啦。咁佢哋就圍埋喺嗰度就喺度傾下偈啦。 可能住得好近咧， 可能係啦，講過唔好博古啦，講過唔好博古啦，即係冇解嘅。咁人哋約埋喺嗰度，咪喺嗰度咯，有乜所謂啫？咁約埋喺嗰度，咁喺度傾下閒偈就講開就話，咁點啊？今年你食咗大閘蟹未啊？咁啊，個個都話食咗啦，咁樣。咁呢個 即係好主要嘅人啦，劉丹飾演嘅角色咧，佢就話：哎呀，我今年啊未食啊，因為咧我知道自己係老啦嘛，身體又唔好啦嘛，所以佢限住每一年咧就只可以食兩餐下宴嘅。咁啊，咁所以咧佢就好小心啊。仲有一樣嘢就係，因為咧佢個孫女咧就好乖嘅，佢孫女咧就識得一個人咧就係賣蟹嘅，所以每年咧佢都會買啲最靚嘅蟹翻嚟。所以我一定等佢買我先食噶。咁啊，唉，但係今年就未食咯。跟住就俾一個屋企人行過， 就係阿郭少雲，即係阿拉姑呢個角色啦。 阿拉姑咁啊行過聽到。咁你知道啦，呢個係我成日都彈嘅啦，就係、是、無線每一個唔係無線嘅，即、就、係、是、香港我哋典型睇到電視嘅，差唔多每一集每30分鐘之內總會有一次或者兩次係有人偷聽到， 係 咁啱經過嘅。咁呢啲都係啲冇計啦，因為 可以再多啲啊，見過 係啊，可以再多啲噶，成為一個潮流啊，我哋可以將呢樣嘢 又撞到， 即係當攞過嚟玩咁，應該係幾得意嘅。但係 anyway， 總之喺呢個戲入邊咧，就係阿拉姑就聽到佢話：，哎呀，今年都仲未有得食，唔知幾時有得食咧。聽到咁就即刻同個孫女講啦。咁個孫女又咁啱，又即刻咁啱喺側邊行過噶嘛，即刻就俾佢捉住咗，就係話：喂，你爺爺啊，就話今年啊仲未食蟹啊，你仲唔識做啊嘛？識做，即刻打電話就冇貨，係咪冇貨啊嘛？咁啊，唉，盡快安排啦，一有就去安排啦。咁呢個就第一場啦。咁啊，跟住就個孫女就做完嘢啦，咁就夜晚就翻到屋企啦。翻到屋企就有個少少嘅枝節嘅，就係佢做完嘢好攰，因為好多公司嘅嘢要煩啦。翻到嚟就叫佢飲湯，台面就擺咗碗魚湯，見到碗魚湯就 哎呀，我驚魚湯㗎，係 咯，即係真係魚湯㗎啦。咁啊，跟住咧就有人同佢講，好似係佢 媽媽， 因為媽媽就同佢講話：喂，嗰碗唔係你㗎，嚟你嗰碗係羅宋湯嚟啊嘛，喺呢度過嚟。跟住。身邊嗰啲其他嗰啲親戚朋友就全部喺我，點解佢有羅宋湯，我哋個個飲魚湯啊？點解你偏心咁樣啦？就係咁嘅事啦。咁啊，完咗啦！突然間呢、這個孫女啦，馬子嚟咧，電話響啦。電話響就係咩呢？就係佢嗰個賣蟹嗰個朋友咧，就打電話嚟，就係有蟹啦。 咁跟住話，蟹王喎，靚嘅， 廿隻靚嘅蟹王，就聽日就有得攞啦。咁啊好嘢，咁就約曬全家，就喺聽日嘅 八點鐘 就全部人就翻屋企食蟹啦。咁好嘢，咁樣啦。咁就佢一講呢樣嘢咧，就有兩個人咧就係面色一沉，就冇反應。跟住爺爺見到就咦，你兩個唔得啊？佢兩個就話唔係啊，得啊。咁就知唔以对，就完咗啦。 就好似有啲嘢咁，但又会理嘅咁样。 咁啊，编剧同导演都喺嗰个位置就交代，就嗰两个人有啲嘢啦， 系 咪先？咁好啦，咁呢个马子尼第二日就翻工啦。翻工嘅时候就遇着佢上司，就已经系省紧佢，因为佢又做错少少嘢。咁呢个上司亦都系倾紧个电话，就系、是、同自己个老公倾电话，就系、是、咧有贵宾嚟咗佢哋屋企，佢哋招呼呢啲贵宾。咁而呢啲贵宾咧就话想食蟹。咁你知道啦，編劇嘅嘢就係即係總要有某啲巧合嘅，咁啊爭在會唔會大到係我哋叫做 Douglas Machina 嘅啫。咁呢個我都覺得唔算嘅，未算係去到 God from the Machine 神要由嗰個機器度跌入嚟啦，大巧合啦，簡單講就大巧合啦。咁呢個都未算係大巧合嚟嘅，因為喺個戲個推進上面嚟講，呢樣嘢係衍生咗一個新嘅難題，一個難關要解決嘅。咁呢一個新嘅難關原本就唔係難關嚟嘅，因為咧咁啱得咁巧，佢又做錯嘢嘛，呢個馬子嚟做錯嘢，個上司又突然間喺電話度要食蟹呀，唉，咁我諗下點算先啦，一收線就啊，你食唔食蟹㗎？咁就問呢個馬子嚟啦，馬子嚟就佢係嘅啫，好笑喎，跟住話，唉、哎、死啦，我屋企咧今晚有貴客嚟啊，我老公又話想食蟹呀，唔知喺邊度買蟹咧，咁呢個馬子嚟就哦，咁好簡單，因為我朋友賣蟹㗎，我咧咁啱得咁巧啦，等陣就要去買，不如我同你一齊。去啦，咁呢个上司咧就真系即刻就上司上身啦，系咪先？但系我就好忙，你可唔可以帮我买啊？ 打扮下，翻屋企准备下，你帮我攞过嚟我屋企啊？ 系啊，打扮下好紧要啦，系咪先？同埋有人攞去屋企都系好紧要啦。咁所以就叫呢个马子嚟就去买蟹嘅时候就攞埋俾佢啦。咁啊去到买蟹就当然第一样嘢就攞到佢自己原本订咗个20只蟹王啦。跟住佢就同老板讲啦，就系、是、诶、哎、我可唔可以要多20只啊？咁老板问佢你几时要啊？今晚咯，而家咯。哇！你以為咁容易啊？唔係咁容易噶，老闆同佢講，我哋要好多水蟹翻到嚟，然之後揀到嗰啲最靚嗰啲儲埋先有廿隻噶。你突然間要廿隻冇噶喎，嗱啲差啲嘅有，你要唔要啊？咁咪唔知點算？突然間老細就打電話嚟啦，老細打電話嚟咁啊點啊？跟住馬子嚟正想開心話，啲蟹咧，咁佢老細就即刻話， 我同咗我老公講咧，就屋企咧會嚟緊會有啲好靚好靚嘅蟹王， 係 好 emphasize 呢一句啦。 係啦， 咁有呢啲咁靚嘅蟹王嘅時候。 大家都好興奮。 你唔可以令我失望㗎啦，其實係 啦，呢個就令到係成為咗馬子尼另外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我哋叫 obstacles 啦， 係佢嘅障礙啦。 跟住呢度咧。就我先讲咗个事件先。个事件呢就係、是、佢个上司又同佢讲喂但係大件事啦有蟹但係我哋原来冇食蟹嘅工具你可唔可以帮我买埋呀、啊、呢、這个马子嚟呢佢个答案竟然系咩呢佢竟然系话哦唔紧要啊我屋企有啊我攞埋俾你啊。跟住佢就冲咗返屋企下一场佢就已经冲返屋企。 即系呢下我都已经睇到佢决定咗就系将屋企嘅蟹同埋工具已经攞晒俾上司。即系屋企人。应该系冇得食噶咯，我已经喺呢个决定啦。 呢、 這个 位佢已经决定咗噶啦，争在系之后嘅问题点样解决啫，系咪？咁佢决定咗啦，翻到去就谂住执嘢啦，冲咗入房摆咗啲蟹喺度啦。屋企人咁啱翻到嚟，就见到啲好生猛嘅蟹，就话：，哎，咁唔掂啦，为咗呢啲蟹，我哋要再准备得好啲，走去买多啲靓酒翻嚟先。咁啊，就然之后就即刻又要买话梅，又要买酒，仲要有人揸车，咁啊真紧系要成家出晒去啦，因为唔可以见到佢攞啲蟹走噶嘛，所以一定要俾佢哋成家走晒嘅。咁佢哋成家就走晒啦，咁啊剩翻马子嚟就喺度就走入个厨房度，就将嗰啲食蟹嘅工具包起晒，就准备走啦。就谂住打电话嘅时候，又有巧合出现啦，就 系 电话冇电，电话冇电，佢哋想通知屋企人啊，通知唔到，咁就写张纸仔喺度就系、今晚冇蟹食啦，拜拜，咁然之后走咗啦。 我发觉外回家好中意贴张黄色面帽仔我见过几次噶啦已经。 其实咧，你讲开呢个位咧，我打岔少少讲下咧。自从我哋有咗手提电话之后咧，好多戏系难写好多。 系啊，好多编剧都系解决唔到嗰部电话噶，当时 系。系啊。 点解你唔通知佢啊？有电话噶嘛？哎呀死啊！点样解决嗰部电话？ 冇电咪得咯。所以点解会成日出现咧？有啲戏咧，电话冇电啦，电话跌烂咗，俾人偷咗啊？点解要出现？因为其实呢啲都系产生一啲大嘅 obstacles， 一啲障碍物，令到佢要想办法。去 overcome 嘅，要去解決嘅。 所以咧，好少見電視劇咧有我哋而家俗稱嘅奶媽，即係充電器。 唔可以啊！佢哋 唔會帶出街， 係 啊，冇。 佢唔可以啊！電話冇電就冇電㗎嘛。嗰、那個世界係另外一個世界嚟嘅，我哋要咁樣接受，好嘛？ 不過真係嘅，以前嘅戲咧，可能冇電話出現嘅時候咧，可能你會覺得理所當然啲有啲嘢，但係而家解決唔到電話咧，好似真係用冇電去解決咯。但係以前係簡單啲咁啊，反而係 唔係簡單啲，因為嗰陣時冇嗰個方法啊嘛。 係。 咁你而家你嗰個電話冇電，如果係咁緊急，你屋企都有個電話啩？系咪啊？即系 冇咯。 嗰个位，总之就讲古就唔好博古啦。 唔好博古啦。 即系编剧同导演同演员嗰个位就一齐合力喺嗰度。哎呀，冇电添。 系啊。 又要专登做件道具出嚟，佢又会即刻熄咗黑画面。我唔知系后期做黑嘅画面定系点样啦。总之千方百计就要讲俾观众听。哎呀，电话冇电添，咁就要解决咗件事，就系令到个戏可以继续推进。 系。 咁佢就写咗张面帽纸喺度，嗰啲黄色嗰啲有贴纸嗰啲咧，就贴咗喺个雪柜度。 系。 咁佢就即刻就冲去个上司屋企啦。去到上司屋企就攞住啲现喺屋企门口，哎呀唔好意思，第一件事即刻俾个上司省先啦，就系、是、你有冇搞错啊？我好紧张啊！你 又搵你唔到， 又搵你唔到啊！电话冇电啊嘛， 再强调 多 次， 多次啦呢件事系咪？咁啊去到嗰度，咁啊点知咧？呢、這个马子咧就见到屋入边嗰个贵客系边个咧？就是、一个著名嘅作家，佢一见到就话：我细细个就好中意佢噶啦。跟住个上司听到咁就：哎，我等阵介绍佢俾你识啦。不过咁，你第一样嘢帮我解决嘅咧就系帮我煮咗啲蟹先。 啊，冇问题，有著名作家识，我可以帮你解决噶。咁又冲入去啦。 咁啊，冲入去煮蟹啦。咁啊，煮咗啲蟹出嚟之后就大家就食啦。咁啊，食嘅时候马子咧消失咗噶。佢一路都匿埋喺个厨房，唔敢出嚟。咁咧就，但系食咧就食晒。 你洗碗撞啲手尾，你识咩啊？你男人。 系我唔明。咁跟住佢哋就一齐喺度食蟹，食得津津有味。食完只蟹就喺度品评紧只蟹有几咁好，啲醋有几咁好，各种各样有几咁好嘅时候，咁咧嗰个女主人就终于讲，即系佢个上司啦，马子嚟嘅上司就终于讲啦。哦，其实今日有咁好嘅蟹食咧，就唔系因为我嘅，就因为我公司一个妹妹仔阿 Tracy 你出嚟啦，就马子嚟走出嚟。 煲咗马子嚟几耐？ 系啦，匿埋喺后台匿咁耐就系等呢个出场。 系 啦，咁啊，咁佢终于出场啦，就见到佢一个佢细细个就应该好中意嘅作家啦，咁就可以同佢影一张合照。 嗯， 影到张合照佢好开心就冲翻屋企啦。 咁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睇下佢翻到屋企会发生咩事先。 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佢又系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佢，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嗱，咁喺呢个时候就应该谂起佢屋企嗰一家人啦。 一冲入屋企就哇，好开心啊！ 你看我今日见到边个？ 系啦，就同啲屋企人讲有几开心啦。但系全屋嘅人咧都系黑口黑面嘅， 唔开心嘅， 系啦，唔开心。咁仲要攞埋去俾个爷爷睇，爷爷就话。哇，系嗰啲蟹真系好生猛，生猛到由我哋屋企跳咗去佢哋嗰度啊！咁就一齐就喺度开始就话佢，咁就一齐就开始话佢有冇搞错啊？原本约晒成家人啊喺度食蟹噶嘛，点解会无啦啦粒声唔出就攞晒啲嘢出去噶？嗱，最惨系咩咧？第一，啲蟹又冇得食啦；第二，爷爷知道话有蟹食啊，专登攞嗰啲工具出嚟抹干净咗，逐件抹干净咗。第三，爷爷系专登见到啲蟹咁靓，专登又买啲酒翻嚟。 系， 跟住马子嚟听到之后咧，就突然间就大发雷霆。 系， 即系我咁样形容啦，都唔知系突然间大发雷霆。 即系佢就系嬲嘅， 有少嬲嘅。佢、 嗯、 就话：喂，你哋点解唔体谅下我啫？你哋个个净系挂住食喺屋企，手揈揈咁样啊！咁做乜嘢啫？我啊又要翻工，我啊日日都要学咁多嘢，我又要唔可以得罪啲上司。咁而家上司想咁，我攞咗去上司度，咁都好合理啫。点解你唔体谅我啫？咁跟住屋企人仲想劝佢嘅时候，佢就发烂渣。佢话我而家翻入房啦，因为我要面壁思过，嘭闩门， 系走咗。 下一场就去到第二朝早翻工，佢就一个人翻工。好啦，呢、度有一场我哋头先即系睇嘅时候，我哋觉得几好笑噶嘛，就 系 佢一坐低就有啲同事行过就系、是，咦子嚟，点解你今日得一个人翻工嘅？平时一定你阿叔又会车你翻工，仲有啊，你会食埋早餐先翻工啊？点解你今日得一个人翻工啊？将所有嘢讲晒出嚟先啦，第一样。跟住马子嚟就哦，我今日想翻嚟早啲睇晒文件嘛。哦，跟住呢啲咧咁八卦嘅同事，梗要喺呢度加盐加醋噶嘛。佢哋就话。哎，你就好啦，如果我是你屋企又有早餐食又有人送我返工啊，我真係唔返嚟食早餐啊，你就好啦你就好啦你就好啦你就好啦。 你好幸福啊。 係啦，跟住第二个人，第一个人话佢够幸福唔够。第二个人再入嚟就係、是、哎，你抽锁匙啊，你同我攞返去交俾你爷爷啦。 咦，点解抽锁匙会喺你度㗎？ 哦，就係、是、因为咁嘅，因为早两日呢就係、是、你妈妈呢就叫我去你屋企度呢就帮手煮个罗宋汤俾你啊，唔知点解妈妈唔识煮罗宋汤啦。 淨係識煮魚湯 可能因為呢啲俄羅斯嘅名菜就唔係咁多人識煮嘅，所以咧就要請佢上嚟幫手煮呢一個俄羅斯嘅名菜。咁啊，煮咗呢個名菜啦，咁啊佢亦都記得起就係之前佢翻屋企嗰個魚湯嗰件事啊，就係所有人都話佢偏心，原來就係媽媽幫佢鋪排咗呢樣嘢嘅。跟住佢話嗰抽鎖匙要還翻佢俾佢阿爸啊嘛，咁佢就話啊你還翻俾佢阿爸。然之後咧馬子嚟就話嚇點解你唔自己還翻俾佢啊？咁呢個同事就講啦，佢話哦因為咁嘅，原本琴晚要送嗰啲貨咧就冇送。到啊，因为咧佢哋全部安排晒今日先送，咁咧而家咧今日咧老细咧就要周游列国，喺全香港周围咁去，所以今日见唔到佢，还唔到俾佢噶啦，你帮我攞翻俾佢啦，咁就知道，哎呀，原来系、 爸爸推晒啲工作嚟陪我食蟹，但系冇得食啊， 就系咁啦。跟住后面又有见到有一个喺呢个戏入边好重要嘅一个人物。曹总， 曹总， 曹总啊，行过就同另外一个律师咧就好 friend 咁样，跟住隔篱台嗰啲头先嗰啲同事咧又要。加把嘴埋嚟咯，就系，咦？点解佢哋咁 friend 嘅？咁啊，哦，其实件事系咁嘅，因为琴晚咧，原本咧，阿曹总咧就有单嘢，就系佢撞车咧整烂咗啲嘢，咁咧就俾人告，就要俾人保释。原本就谂住叫你阿叔去嘅，点知你阿叔就话约咗个好重要嘅私人约会就唔去。啊，唔知边个咁重要，重要过曹总咧咁样。 哦，即系原来佢阿叔又系为咗呢个下宴又推咗啲好重要嘢。 所有人都喺呢个位突然间就全部嘢讲晒出嚟，跟住仲有一件事嘅，就系呢间。间餐厅嗰个经理咧就走埋嚟就同阿马子嚟讲啦，咦？啊，琴日啊，你阿拉姑做乜嘢啊？原本佢要做神秘顾客去长岛酒店嗰度试人哋个 SPA 噶嘛，而佢又唔做啊，而家搞到要同人哋交换啊，就咧唔知今日咧要去嗰啲废物回收嗰啲度又臭又污糟，佢真系惨啦。总之每个人因为呢个蟹宴都有一个负重， 都推咗一样好好嘅嘢， 就系、是、一场戏之中五分钟通过唔同人物嘅口中。都唔系佢自己讲，都系通过唔同人物嘅口中就讲翻俾 一次过跑晒出嚟， 一次过跑晒出嚟，好有牵排地，系嘛？ 系 咁都唔够，咁都唔够，系佢哋成家喺呢啲人讲完之后，成家四个人一齐冲出嚟，笑笑口咁样对住佢。哎呀，真系好对唔住啊！我唔应该咁样啊！我知道系我唔啱啦。佢一嚟就已经系呢句噶啦，跟住就我哋冇怪你，我哋明白嘅，唔紧要啦。不过我哋冇蟹食啊，真系惨啦。唔紧要，我请你哋食，就去腰香楼啦。即系戏入边就讲有个腰香楼就 食 蟹好出名 嘅， 跟住就佢阿叔就安排到就可以食蟹啦。点知呢个时候上司又再出现， 行过啦，又喺呢个 上司又再出现啦。 就同佢讲话，上一次咧就你请我老公啊，同埋嗰啲贵宾系著名作家食嗰啲蟹咧，佢哋好开心啊！咁啱佢哋而家又有一箩蟹翻咗嚟就靓蟹嚟，佢哋话礼尚往来，想请翻你食。咁佢话，咁啊，当然系最好啦。佢又见到嗰个著名作家系咪啊？点知就问佢几时啊？就系后日夜晚八点咯，就系、是。正正就係佢哋訂咗台 烟香楼嗰晚 啦，正正佢哋訂咗台话要去烟香楼食蟹嗰晚，咁佢哋就望住就马子嚟就唔知点算啦，跟住呢屋企人就话，啱啱佢讲咗佢係得闲，啲屋企人竟然拱佢去食呢一餐嘅蟹宴，咁佢就好感受到呢屋企人对佢嘅关怀备至，又好明白佢，好体谅佢，好体恤佢，好帮助佢，又帮佢隐瞒又成啦、okay? 咁卒之呢个马子咧就去咗呢个蟹宴，当然 个家人就去咗烟香楼， 去咗烟香楼。咁镜头一转就已经烟香楼啊食完啲蟹啦，因为我哋冇理由再拍多次佢哋食啲蟹噶嘛， 贵嘅啲蟹， 所以嗰场戏冇拍到，净系拍佢哋一入门口好紧要，推开道门就系、烟香楼真系名不虚传，啲蟹真系好食啊！总之就交代清楚，等观众都明白啦。入到嚟就讲话最惨就係马子嚟去唔到啦，同埋最惨就係啲姜茶唔得啦。跟住爷爷喺呢个时候就讲啦，其实马子嚟呢个衰女包呢都有啲好处㗎。佢嘅好处系咩呀？你諗下人哋點解會留啲靚蟹俾佢啫？因為佢對人哋好好，好乖巧，人哋先會交俾佢㗎嘛。仲有你話人哋啲醋好好啊，點解啲醋會咁好啊？我哋走去問人哋點解啲醋咁好啊？點樣調配出嚟啊？人哋唔肯講㗎，點解啊？佢話呢個係馬子嚟配方，係專登為佢而設㗎，出面冇㗎。你谂下佢 细妹真系好好噶， 真系好好噶。咁跟住佢喺佢哋正讲得兴起嘅之际，突然间厨房就有啲嘢响啦，就应该系啲唔知咩炉具叮当咁样就煮好咗嘢。咦，有人出去之前煮嘢食咩咁样？跟住走入去厨房睇下，点知就有 同时就全部人个电话亦都响响， 全部人个电话就收到一个短信，就系话：，我知道你系咁嘴刁，你一定出边嗰啲姜茶咧唔啱你哋嘅胃口噶啦，我已经准备好姜茶俾你啦，请慢用咁样。然之后成家人围埋就饮嗰。碗姜茶就完咗呢一集啦， 好快乐啊！嗱，咁睇翻呢一集咧，讲翻少少资料先啦。咁今次嘅编剧咧就系卢婉娴啦，编审咧就系冼翠晶、马俊荣啦，编导咧就系施俊杰啦。咁就形成咗今次《爱回家》呢一个第396集啦。咁好，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翻嚟咧就讲下今集有啲咩好睇唔好睇啦。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继续有我 Winky 同埋阿初喺度啊！嗱，阿初头先咧，我哋就将《爱回家》其中一集咧，就系396集啦。咁各位听众你都可以睇翻啦。咁呢一集咧，系睇翻先。咁呢个剧集咧，我哋就讲咗一次大概剧情啦。咁好啦，依家就叫做即系睇完成套戏咯。你觉得点咧？ 我觉得中规中矩啦。 嗯， 即系我哋头先一开始个节目，我哋都讲话难噶，真系好难 嘅。系啊，系啊，系啊。 咁但系你听落去个基本故事系好简单啫嘛，就系、一家人关于一餐蟹宴嘅一啲嘅小嘅故事，一个小小嘅问题，唔系咩惊天地泣鬼神嘅鬼哭神号嘅好大难嘅嘢嚟嘅。 即系几生活噶嘛， 好生活嘅。咁其实佢每一集都好生活嘅，唔会突然间有啲好奇怪嘅，因为 situation comedy 就系咁啊。希望嗰样嘢系我哋好似我哋生活入边都经历过呢咁嘅嘢。 系啊， 同埋。好紧要系咩啊？呢、這个故事教训我哋嗱、我唔系第一次讲噶啦，你见到嘅每一集都系好清楚嘅，就系、呢个故事教训我哋。佢有一啲嘅都唔好讲话比喻啊，直情系老老实咁话俾你听，你应该学习一样乜嘢嘅嘢。每一集都有嘅，好清楚嘅，好少完全冇嘅。 系啊， 除非佢话即系佢有阵时有啲长啲嘅故仔，可能系两集嚟嘅。我有见过噶，有印象，即系有啲事件完唔到，佢用咗两集嚟交代一个完整嘅故仔，有嘅。咁但系论呢一集嚟讲，咁一集之中就好简单啦，就个蟹宴，咁讲一个女仔佢点样喺屋企人同埋佢嘅工作入边揾一个平衡，到最后佢做错咗一样嘢，而佢屋企人咧系佢初初系啲屋企人嬲佢，佢又嬲啲屋企人，但系原来到最后大家都系爱锡大家嘅，到最后屋企人仲帮佢一把，明白佢工作辛苦。但系到最后呢个马子嚟亦都虽然唔可以同佢哋一齐食呢一个蟹宴，但系到最后 煲咗啲姜茶俾佢咁样咯。 咁嗱，咁其实系咯，咁样听翻，其实我成日睇电视剧，其实可能你要揾佢嘅起承转合，你系绝对揾得到啦。 系， 即系好简单嘅一个结构啦。点解会成日觉得唔系咁好睇啊？或者觉得好低俗啊？咁样咧？ 我觉得嗱，又老老实实，我哋当每一样嘢，我哋系咁日日都食嘅话，我哋保证厌噶。 嗯， 即系如果日日都系咁上下，日日都系咁上下，我哋保证厌嘅。我哋先唔好讲话佢真系差先。 系， 我觉得佢唔系差噶。 嗯， 即系佢系你又试下边个都好，大家一齐，你当系我系一个普通嘅平民百姓，我睇完之后我话唔好，我写唔写到好啲嘅嘢先。 系啊系啊系啊。 而家问题就系，如果我而家坐喺呢一度，我好技术性咁分析，然之后我话俾你听，我觉得点样唔好，我系讲埋俾你听，我觉得点样好，同埋应该点样写。我系咁样噶嘛， 好啊， 即系呢个系我平时嘅习惯，但系大家当大家去睇电视嘅时候，净系识得话唔好，咁系会唔会系有好大部分其实系因为我哋只不过系食滞咗啊，因为我哋睇得太多啊， 嗯， 即系我谂有好大部分其实系咁样噶，你调翻转头咁样睇一集，我觉得我咁样听落，我觉得个古仔其实有啲位几感动添噶， 系啊， 你估容易噶？每日写一个、哦， 每日都有一个 message， 有一个信息俾到观众、 哦。系啊，嗯、即系呢个其实系好难，只不过佢入边用紧嘅技巧，或者系我哋真系好技术性咁样分析嗰啲起承转合嘅时候，究竟我哋见唔见到一啲瑕疵，同埋呢啲瑕疵点样可以改进？呢、 嗯、 个就系我哋而家可以讨论嘅空间。 嗱，如果我话见到瑕疵，我即时谂到嘅就是、会唔会太多巧合呢？好多时，如果我哋见到现今香港本土嘅电视剧， 系啊，呢个绝对系其中一个我睇电视剧我最唔中意， 嗯， 即系个戏入边有几个位都系大巧合， 是 即系唔至于去到 Douglas Machina， 即系 God from the Machine， 唔至于去到嗰种大巧合，但系嗰个巧合咧系即系好堆砌咯，嗱、 嗯。 嗰、那个我已经话咗啦，上司屋企突然间要食蟹嗰、那个，我已经觉得唔系咁大问题，因为嗰个系真系制造咗个主要事件出嚟， 一个障碍俾阿阿子嚟解决啦。 系啊，那個、主要事件嚟啊嘛。 系啊系啊。 到最后最惨嗰个位，成个最惨个位系咩咧？就系佢马子嚟觉得自己冇错，然之后发烂渣，第二朝一个人翻工，成扎人出嚟将所有嘢解释俾你听，其实系解释俾你听啫嘛。 系系系系系。 我觉得最惨一样嘢就系咩咧？我话好嘅戏系一个梦啊嘛。 嗯， 咁我哋作为一个梦，其实就系跟住嗰个所谓嘅主角， 系 去经历，然之后去明白嘅。咁呢个女主角而家，我姑且我夹硬逼大家同意，我认为呢一个戏而家女主角系马子妮先啦。 嗯， 咁佢经历咗嗰样嘢系咩咧？就系佢辛苦劳碌，要处理公司，又要处理屋企买蟹、走趯、煮埋蟹。咁搞咗一大轮，到最后冇蟹食，因为佢自己做错嘢，佢真係有自己真係有做错嘢嘅。跟住俾屋企人闹，然之后佢唔开心。OK? 跟住到第二朝早佢返工，然之后有一扎人基本上唔係有心，但係围埋嚟话俾你听，你知唔知你做咗一件错事呀？基本上就係咁咗嘛。 嗯。 个个人都话俾你听，你做错咗，你做错咗，你做错咗。然之后佢到最后一起身见到屋企人，基本上佢冇讲到佢对白出嚟咋嘛。最经典嗰句，妈，我错了。 对不起啊！ 嗰个位系其实系佢一嚟就已经系对唔住啊！我知道系我错啊！喂，呢、這个位系我认为系成个系其中个最差嘅位嚟嘅、 嗯， 因为个主角佢嘅经历啊，即系佢个所谓呢个故事教训我哋咧，唔系通过佢嘅行为行动自己明白噶、 嗯，或者预见嘅嘢啦，系 呢一个位其实就系Douglas Machina 啦，就系、 是、 大巧合啦， 就系、是、最紧要就系嗰几个同事朋友行过嚟话 全部。 列错啦， 咁巧合地都系喺同一个位，仲要系呢个系咩啊？如果大家记得嘅话咧，起承转合，你如果喺城度有少少巧合，令到佢个城嘅话，我哋头先讲咗啦，嗰个系一个障碍物嚟嘅。OK， 而家个戏嘅高潮就系佢发现自己做错咗啊嘛，就系佢一路谂住系我要喺呢两样嘢揾一个 balance， 但系佢发现自己做错咗，我错啦，就系佢嘅所谓最高潮。 嗯， 呢个最高潮系点样发生啊？系巧合。 嗯， 呢、這个就系 Douglas Machina 啦。 系， 你谂下，我哋好似提过一个咁样嘅例子噶，两个人约咗喺华山之巅决斗，练咗毕生嘅武艺，用咗18年，点、嗯、知到最后上山之前俾车撞死咗，完了。咁呢个咪就系大巧合咯。咁而家呢个戏嗰个大巧合就 系 靠呢扎人咁啱同时间出现， 系， 然之后逐样讲俾佢听，同埋佢系冇需要解决噶。 冇需要解決， 佢唔使解決，即係佢已經冇嘢需要解決嘛。去到嗰位，佢企起身話：我錯啦，對唔住。 即係嗰啲朋友出現咗之後，佢就冇嘢再要去解決， 冇嘢再需要解決㗎、嗯。不過個戲咧，亦都冇停到。你諗真啲，個戲冇因為呢樣嘢停咗過。個上司再出嚟話有一餐下宴要請翻去食啊嘛。佢今次佢有 struggle 啦，因為佢開始識諗啦。我應承咗屋企人在先，但我又應承咗佢哋。咁跟住就屋企人叫佢你去啦，即係基本上屋企人係咁做啦，係咪、 嗯？ 你去啦。佢喺嗰度又再體驗多一次。哎呀，屋企人其實對佢好好嘅。唔係永遠都要屋企人行先，只不過係大家互相體諒，令到嗰樣嘢有一個深啲層次嘅深化嘅。如果我哋而家咁樣去討論嘅話，嗰樣嘢唔係純粹地，哎，你明就得㗎啦，唔緊要，而係我哋見到屋企人對佢嗰個愛護啊，係令到佢再深化咗佢嘅感受嘅。 係 呢個位，我覺得係感動位嚟㗎。我哋普通人睇啊，如果喺屋企食住飯咁樣啫，做戲啫，咁我哋未必會覺得好感動。但係其實嗰位你諗真啲，係一個少少嘅感動位嚟 㗎。 你見到屋企人好明白佢，然之後叫佢你去做你应该做嘅嘢啦，唔紧要噶，我哋蟹仲有得继续食啫嘛，我哋你工作呢个位如果可以帮到你， 我自己食都得噶， 系啊，你咪去咯咁样。到最后佢哋食完嗰餐蟹宴，佢哋一齐围埋都系话，诶、哎、呢餐好贵啊，不如算啦，爸爸请算啦，唔使佢请啦咁样。即系你见到嗰呢一家人对佢嘅爱护啊，因为成个爱回家，点解叫爱回家啫？就系讲屋企人啫嘛，系咪？ 屋企人有爱嗰样嘢 系啦，咁呢样嘢你见到个剧本去到呢个位咧？是完全冇问题㗎，我认为是将个主题是再升华咗呢个位，我觉得是唔至于是神来之笔，但是是帮到个戏㗎、嗯。因为佢冇喺嗰度，淨係我哋明啦，然之后大家揽住好嘢完咗个戏，佢俾多一个考验佢，就係、是、嗰个上司再出嚟俾多个考验，咁睇下会发生咩事。而到最后呢，就係、是、最尾嗰一杯姜茶、 嗯、 最尾到屋企人食晒返嚟啦，嗰个姜茶呢，其实嚟到呢个位呢，严格嚟讲呢，喺马子嚟知道晒所有嘢之后，嗰、那个已经係高潮嚟㗎嘛，我哋话。咁之后嗰啲系咩呀？全部系 falling action。嗱、 嗯、 呢、这个我亦都有少少，我听落去就系、是、呢、这个系个盒啊嘛、嗯、,falling action 就系个盒啊嘛。我认为呢，系论一个咁样嘅半个钟嘅戏嚟讲呢，个盒系稍微长咗啲嘅。纯技术啊，纯技术个盒系稍微长咗啲嘅。不过呢，佢呢个盒呢，喺呢一个戏嚟讲呢，我觉得系我睇得舒服嘅。因为佢成个戏衰啲讲煽情咋嘛。即係佢想我哋有一個體會，有一個感動，有一個哎呀覺得屋企人真係好啦。佢點解呢個節目嘅選擇係一個合家歡嘅時段，八點零咁樣播，係一個合家歡嘅時段，然之後想大家喺屋企一齊睇到個節目啊，我覺得哎呀有屋企人真係好啦、 嗯。 我覺得無可厚非嘅，佢將呢樣嘢放翻大，屋企人同屋企人之間嗰個感覺、嗰、那個感情、嗰、那個情感，我覺得係好合理嘅。反而成個戲咧，我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個戲第一場一開係咩嚟㗎？是爷爷 同其他 uncle 食饭， 围埋喺度讲啊，今年未食蟹啊咁样。嗰场戏系接近唔需要存在嘅，你谂下。 哦， 因为个戏个起其实系 系啊，我明白你讲嘅 个戏个起， 其实要话大家想食蟹啫嘛，只系 系啦， 嗯。 但系咧，你又唔好忘记嗰度咧。如果我哋大家心水清嘅听众听过你讲一样嘢嘅 exposition 前设。 嗯， 即系呢个戏嘅前设，个前设系咩呢？就系佢用咗嗰场咧，其实唔系起嚟嘅，系前设交代清楚食蟹呢样嘢喺爷爷阿刘丹做你嘅呢个角色爷爷嘅心目中有几咁重要。 系啊， 咁你谂下喺个戏入边，刘丹咧就系将佢话好重要嗰两餐系佢只系俾自己一年食两餐嘅， 系啊， 佢食咗其中一餐啦，已经。咁我唔 即系你哋其他人约我都唔得噶啦，我只会食、 啊、 准备我孙女个第二餐， 最多可能系个孙女同佢食多一餐嘅啫，顶多系咁样。咁呢一个系对于刘丹呢个角色有几重要？ 同埋刘丹喺 friend 面前话佢孙女买啲好蟹俾佢食咧，系个面子嚟噶嘛，都系 系个面子。 好 enjoy 呢样嘢噶嘛，每年好享受个孙女买俾佢。 冇错，当然啦，但系呢样嘢喺个戏入边咧，之后系冇用过噶。 哦，系嗱， 我唔系话好定唔好，我唔系话好定唔好，因为呢个位咧，因为呢个位咧系我点解捉翻转头攞呢个好似系细位咁样嚟讲嗱，如果呢一个戏我认为要再发展，我再调整嘅话，真系好技术性、学术性咁样去讨论嘅话咧，呢一场戏我应该会减省或者用其他方法嚟搞嘅。我举一个例，如果冇咗呢场戏，淨係阿拉姑一出场就係、是、唔知返到屋企就撞到马子嚟就同佢讲今日啊我听到爷爷啊同人哋讲啊食蟹嗰单嘢啊你快啲搞啦喔即刻搞冇问题㗎、 嗯嗯嗯。 跟住去到呢一个位冇蟹食啦係咪即係到咗到最后就係冇蟹食啦。你諗下如果喺街度呢、这个刘丹呢个角色遇到嗰四个朋友会出现个咩情况呢就係、是、喔、哦、你个孙女咪话买咗啲蟹嘅点啊啲蟹正唔正啊 仲要系个孙女喺度嘅，咁个爷爷会做咩啊？个爷爷会话：姐，我个孙女买嗰啲鞋点会唔正啊？好正啊！琴晚都唔知几好食啊！啊，我个孙女啊，迟啲有啲啊买俾你哋。 系 个爷爷维护个孙女。如果有一场咁嘅戏，呢一场先呢几个朋友就运用得更加好，同埋喺推进嗰个角色个心理线，同埋推进嗰个戏，因为个问题未解决噶嘛。 系啊， 问题 系 佢觉得点解你哋唔体谅我啊？佢唔体谅噶，系唔体谅噶，佢觉得佢唔体谅，但系见到啲朋友嘅时候，个爷爷竟然系帮佢口，竟然系隐瞒呢一个冇食蟹嘅呢个事实。 即系应该都系喺个餐厅撞翻嗰几个 friend 啦，阿爷爷。 可以喺餐厅又好乜都好啦，咁碍于系一个咁样嘅处境喜剧咧，佢一定系用翻嗰啲场景嘛。我哋接受呢样嘢先，我哋唔好话要天花龙凤啦。但系嗰样嘢如果系天花龙凤，系讲紧佢哋两个闹紧交，即系譬如话闹交，然之后佢哋两个一齐出门口落楼下，咁啱撞到嗰几个朋友，然之后。几个朋友就讲话，你哋唔系话喺上面食蟹嘅咩？个爷爷又当话唔系食蟹，哦，我孙女就系话咧，啲蟹又咁好食，我而家就专登同我孙女出去买多啲唔知咩酒翻嚟啊，嗰啲，我哋出一出啊，拜拜咁样。嗰、那个爷爷佢个行为系帮个孙女嘅话，或者系将嗰件事佢隐藏咗嘅话，咁会令到嗰个孙女个情感系更加放大咯。 即系呢个时候，爷爷都维护我嗰、那个爱。 系啦，嗱，你见到就系我喺解决呢个问题或者谂呢啲先嘅时候咧，我嚟嚟去去谂两样嘢噶。 系。 主角起承转合冇甩过噶，主角系边个啊？我认为系马子嚟。 系啊， 如果呢个戏你同我讲话个主角系爷爷嘅话咧，由头写过得噶，得噶。爷爷嗰个角度，佢觉得系咁样嘅。喂，我一定要食蟹嘅。个孙女话安排，跟住我哋就睇佢点样去安排嗰啲用具啊，然之后去买酒啊，翻到嚟冇蟹食，佢觉得好嬲。然之后点解会无啦啦冇咗啲蟹噶？跟住先知道原来咧个孙女咧翻工好辛苦，又俾个老细闹，跟住到最后就被逼要攞咗啲蟹俾个老细嘅啫。然之后又用可以用我头先嗰场啦，就系、是、喺街道佢哋两个仲闹紧交噶，个孙女同爷爷仲闹紧交，遇到嗰啲朋友，但系因为个爷爷已经明白咗件事啦嘛，佢嗰啲朋友面前就同我啲朋友讲，哎，我孙女都唔知几乖，买咗好多蟹。个孙女突然间，咦，点样嘅？个爷爷明白咗啦嘛。我哋见到个爷爷改变，然之后个爷爷喺呢个位同个孙女认错，或者系我而家先知道，原来你做嘢几辛苦，其实唔紧要噶。但系呢个时候个孙女可能亦都准备咗啲蟹陪罪。嗱，嗰件事我哋可以点样解拆，点样扭去边一个角度都得。但系根据我头先以上咁多嘅讲法，都有一样嘢系唔得嘅，就系、是、第一场依然系爷爷同呢四个朋友呢场戏，佢作为一个前设可能得，但系嘥咗， 或者真系冇好好咁样用到， 冇好好地咁用，呢场戏系可以用得翻， 系 即系起码呢一个元素啊，佢同呢四个朋友讲食蟹呢样嘢有几重要，呢、這个元素应该好好地咁用翻喺个爷爷身上。最尾嗰一场咧，又系呢一个，因为我头先话佢个 falling action 好长嘅，个 falling action 系咩嚟噶？系冇咗马子嚟噶， 系。 其实个戏嘅 falling action 应该翻去马子嚟度。 falling action 即系合啦，我哋所讲起承转合嘅合啦。 嗱、我呢、這个系因为我一贯嘅作风，即系大家可以唔同意我嘅，因为去到合咧，其实你想点讲都得嘅， 系。 甚至有啲戏讲个主角已经消失咗，其他人讲佢都得噶，但系我想睇翻嗰个主角喺呢个合入边系扮演一个咩角色咯？而而家佢系消失咗，虽然佢消失咗，佢准备翻啲姜茶 ，OK， 唔系太坏嘅。但系咧，我认为编剧喺写嘅时候咧，有一样嘢。佢想搞緊，但係未搞得好嘅就係 係咩咧？ 暗瓦底個爺爺係主角，佢哋搞唔清楚啊！究竟爺爺係主角定係馬子嚟係主角？ 都唔係啊！子嚟的蟹宴喎，今次叫我覺得佢主線係放喺子嚟度。 佢擺當然係擺喺嗰度啦，但係編劇喺寫嘅時候咧，呢、這個位佢放唔低啊！ 哦，即係子嚟同爺爺的關係嗰樣。 所以點解爺爺會咁樣開？最後嗰場爺爺會講，其實呢一個孫女都係有啲好處㗎，點點點。佢喺爺爺個角度都係放得好重㗎。嗱，我唔係覺得好大問題，因為咧你要知道喺一個咁樣嘅電視劇咧，佢有好多集㗎嘛。 係 嗰啲人物嘅關係，佢唔係淨係得呢一集㗎嘛。佢想喺呢啲位度有一啲嘅鋪陳，令到我哋見到呢一家人佢哋嘅關係係點樣，我覺得係可接受嘅。但係調翻轉頭，用我頭先個角度，如果呢樣嘢你想講，可能你揾第二集講咯。但係呢一集，如果我哋好集中咁樣去講。子嚟点样面对呢个问题？ 即系个主角就只可以喺子嚟度啦。 系咯，我会咁样拣咯。 即系咁样会清晰啲咯。对一个剧本嚟讲，系 我自己嘅一个品味嘅选取咯。我认为集中翻喺佢身上，同埋将嗰啲朋友用翻好佢，咁所有嘢会好一啲咯。同埋嗰啲嗱，你见到咧，我头先而家建议嗰个爷爷嗰场戏咧， 我是建议是个女那个孙女啊是正面迎接呢件事的，是佢直接硬照同埋见到个爷爷執行一个行为，而通过佢一层去執行呢个行为嘅时候，佢见到咦爷爷唔同咗， 是 佢自己个经历嚟㗎，而唔系旁边人同佢讲，啲朋友走嚟同佢讲，哎你爷爷真 系 好啦，你买咁多嘢， 即系用说话用一啲资料去令到佢呢个转出， 系行动行为嚟㗎， 应该佢亲身经历 同埋经历，咁嘅话会有力好多咯。 啊，对于呢样嘢，其实我想继续讨论落去，但系今日时间真系差唔多，我希望咧下次可以讲一个咧，即系今次叫处境喜剧，可能会比较多呢啲巧合嘅情况。我哋试下下次揾一次咧，就系讲一个可能唔系处境喜剧，一个可能系20集或者30集嘅剧集，我哋都可以再试下讲下，好冇阿初。好，今日时间差唔多，多谢阿初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Thank you, 拜拜。 一剧之本，编导冯杰，监制韦佩文，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